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香港电台，上海东方广播电台音乐频率，新加坡最新933，马来西亚988，心手相连，万众同声，鼎力打造全世界华人的至尊龙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 第15位，张杰，《星光》。I should present to you. 第14位，许巍，我的爱。第13位，王凯，心上的茧。 被思念磨出的心茧。 第12位，黄渤，阿信，当每颗星星。 当每颗星星都在午夜，都在落泪。 第11位，张敬轩，潜水。第10位，郑秀文 featuring Jackson Wang, Creel and Me。 第9位，火箭少女101，壮。第8位，赵颖欣，躺着。 我就躺着，真是大有前途。 第7位，吴亦凡，Hold me down。 I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第6位，邓紫棋，倒数。 时针一直倒数着，我们是想要快乐。 第5位，谭咏麟，天塌下来也能睡。 天塌下了，但仍面对。 第4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唱唱和求求。 第3位，莫文蔚，第2位，华晨宇，寒鸦少年。本周冠军曲目，李荣浩，年少有为。 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 11:03，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这个时段呢，我们来到本周风骚人物这个单元。在歌坛呢，有不少歌手非常多面，大家都知道陶晶莹是台湾综艺大姐大张小燕的得意门生，所以呢，在以歌手身份出道的时候，自然加入了张小燕的先生彭国华所创立的飞碟唱片。1990年，陶晶莹呢推出了首张专辑《天空不要为我掉眼泪》。这一晃呢，她出道28年了。以歌手身份出道呢，但往往被大家认识的呢，是她是一个主持人。那今年呢，算是她在音乐方面动作颇大的一年，开了首场大型演唱会，并推出了专辑《谢谢陶晶莹》。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做《没有你就没有我》，更像是她本人的音乐自传。 说一说话，别害怕，你一直要搬家，对新同学要打开心房，把寂寞当成力量，别扮丑小鸭，跟18岁的我聊聊天，那一年你考上了大学，认识张雨生，爱上音乐，想的喜悦，勇敢又好变，没有你就没有我，现在我

已经不能用单纯的语气再唱情歌，虽然表面上我还是完整那个我，可是身体里有个什么已被刺破，星星悄悄陨落，爱情的神经已无意快乐就难过，会撒谎之前有句话再不说，让你 香港呢有两大伟文都曾在电台工作，并且都成为了华语歌坛大神级别的作词人。之前听到的是原名梁伟文的林夕作词的《富士山下》，刚刚听到的是黄伟文为林宥嘉作词的《天真有邪》。 黄伟文呢，原本是一个电台的热心听众，到电台拿奖品的时候呢，被高层发掘，后来开始当 DJ， 跨界当作词呢，让他在歌坛大放异彩。黄伟文也说自己呢是在这个大师作品的当中成长的，因为喜欢听，他也在歌曲当中汲取了技巧和能力。曾经在香港电台当过主播的呢，还有林忆莲。在香港以 DJ 出道，当歌手呢，被梅艳芳钦点为接班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呢，他远赴台湾地区发展，与李宗盛这样的红颜知己合作，让他事业迎来了巅峰。虽然出道够早，但是依然勤勤恳恳在音乐事业当中耕耘、创新、求变，永不懈怠。下面我们来听我们的曾经我们的同行啊，林忆莲带来的这首代表作《伤痕》。 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醒着数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只是你现在不得不承认，爱情有时候是一种沉沦，让人失望的虽然是恋情本身，但是不要只是因为你是女人。若爱得深会不能平衡，为情困磨折了灵魂，该爱就爱，该恨的就恨，要为自己保留几。

吴晓林出生于山东威海，自幼在海边成长，从艺40多年来以海为主要创作主题。他创作的《海带女》《海边风光人物》系列不仅展示了绚丽多姿的海洋风景，也描绘出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信心。2018恰逢中国白俄罗斯旅游年，应白俄罗斯驻华大使馆的热忱邀请，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日前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了来自白俄罗斯的八位艺术家的十多件精彩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一榜统天下，金曲横出世，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小东，时间是11:33。这个小时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那些当过 DJ 或者 VJ 的歌手。几年前呢，周杰伦说要跨界扮演不同的角色，唯独呢没有当过电台 DJ。 不过呢，他曾经在2010年邀请一众好友主持 Mr. J 频道，不唱歌不跳舞不演戏，只负责说唱。不过周董呢，这一次当主持人之后呢，他其实也是浅尝而止，觉得还是应该做回自己的老本行才是最擅长的。好，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他在2005年11月的时候推出的11月的肖邦当中的这首夜曲。听说呢要来的贺岁档，周董有可能会发片。 一句，记得我失去的爱情，而我为你。

set it off, 举起你的双手 Fuck that bullshit, baby, let it go Real life, this ain't a joke Hustle hard, 就是我的 logo 同志们跟我一起奋斗 Even real life, 不是作秀 Oh yeah, got the money, money don't lie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 had a good laugh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yeah. 生活没有什么应该 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yeah.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No已经不是真的生活不再虚情假意也美好的自我当我自己老板不会为你工作给你比个种子不管以前规则据说金钱带给人痛苦暂时不当开价为分组不怕高调领袖的态度 Golden and pain yeah 老子才会记录 Real life it's in my soul 拼着命要我 put it on the floor看过来我敢拼眼感动就像乔丹看我这么抠 Real life, this ain't a joke Take a pic, 不用毕业不是秀拍个照不发朋友圈去 po 因为 real life 不是 live show Oh yeah, I got the money, money don't last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 had a good laugh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生活没有什么应该 If it goes up, then it must come down Only one joy, we gon' make it go round Yeah, you know I live the real life 不是剧本上的对白 YJ、每天醒来世界都在变但我有我帅的经验灵感取之不尽还可是剥夺你的新鲜把天赋赚钱也尝尽苦辣酸甜如今我却过山先把你的城市骚乱断片人品超级超楼带着钞票漂泊每天进度自负能源不可能找得到我谁也改变不了我的人生我亲自雕琢我的坚持来自灵魂它永远不会掉落、yeah. I'ma kill it till my last dying day, no I'ma rock it till you all break your ankles Everything I fucking do is cause I say so Staying in the cut in my crew cause we lay low Popping bottles in the club, show me love If they feel the way you got cups up Game making nice games, seeing all angles 24-7 all day, no Oh, you're on about the money, move on, baby Oh, I thought your shit was funny, had a good laugh Yeah, you know I have the real life 生活没有什么应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不可思议电台我是今天的代班 DJ 王力宏首先要感谢您的收听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歌迷朋友们的支持希望你们对今天的节目非常的满意 Hey Unbelievable 可能是转角的便利店大夜半两点或三点在收音机的旁边他幻想着新球鞋点着别人的钱不发言 你 谁会陪你 流泪 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这是王力宏以电台概念专辑《不可思议》当中的《此刻你心里想起谁》。在专辑当中用到 FM 概念的还有 SHE 的《我的电台 FM》，用电台的趣味手法来包装专辑，用一天概念来呈现 SHE 的生活理念，里面呢还像不像样的 加入了一些小片花。好，我们来有请 SHE。 SHE， 现在由我们晨间新闻三主播任嘉轩、 陈嘉桦、 田馥甄 共同为您播报新闻。 天亮了，天亮了，地球又转一圈了，世界还活生生的存在着，还活着，没想到我还活着。笑什么滋味，我终于亲身体会，天崩地裂，精疲力竭，灵魂不在身体里面，然而万岁万岁，终于和你有个了解。 你一遍我一遍，我们的世界最好别再重叠，也别再回想那个太长太长的昨天，太多爱太多泪，别再这样浪费。不像搬个家那么方便，太多细节太多碎片堆在回忆那间房间，但是忍耐一点不去碰它就不危险。你没变我没变，我们到最后才弄懂这一点，人活着不就为了实现一个个心愿，好可惜我和你许了不同的愿。